三界，总是吸引了这个世界。 可是云天上。 三界都别让我如此陶醉，再多的词汇还是不能形容你的美，让我的歌声只有耳边。